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6集《桂嬷嬷之死》一。阴森森的柴房，漆黑中偶尔有老鼠爬过的声音，似乎在啃食着木柴，配着这夜里的动静，直叫人有些心里发寒。桂嬷嬷一个人缩在角落，这么多年她虽然只是个嬷嬷，但因为在沈庙面前得脸，二房和三房也愿意卖她个面子，在沈府里也算是混得不错的。有时候桂嬷嬷的日子过得比那些平民中的富裕人家还要舒适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本就不习惯苦日子，更勿用提像是那些低等丫鬟一样的被关进柴房了。单薄的衣裳根本无法抵御夜里的寒冷，然而比身上更冷的是心。桂嬷嬷心中恐惧得很，一同关进来的四个丫鬟，沈月的丫鬟被人灌了哑药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，沈清的丫鬟直接被卖到了九等窑子里，沈婉元的手段如此狠辣，让他不禁为自己的下场而担忧起来。桂嬷嬷不认为沈婉元会轻易让自己好过，因为他不仅目睹了沈清的丑事，还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。本来应该害的是沈庙，最后却是沈清被糟蹋了，沈婉云这样的人怎么会轻易饶过他？正想着，外头突然传来人的脚步声，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。桂嬷嬷身子一僵，黑灯瞎火中恐惧地看着门的方向，那似乎是希望又是绝望。门后面是什么？是任婉云派来灭口的人吗？亦或是他还有一丝生机？脚步声不紧不慢，却如同催命符一般击打在桂嬷嬷的心上。她肥硕的身子早已摊成一团烂泥，而额头上不住地冒出汗水，身体都似乎在打摆子了。吱呀一声，门被推开了，来人手中提着一盏碧色的灯笼，灯笼的颜色本就显得有些诡异，在这里更如索命的恶鬼一般。桂嬷嬷颤巍巍地抬起头，只见门口立着一个拢在白色斗篷中的人。他径自走了进来，缓缓地关上了门。屋中便只有那盏绿莹莹的灯笼，散发出鬼火似的光，而来人也终于松开斗篷，露出一张清秀白嫩的脸，正是沈庙。少女身材纤细，圆润温和的五官此刻被那绿色的灯火一照，竟然平白多了几分诡异。正因为眉目间云淡风轻，却更如从地狱中走出来的勾魂使者，让人竟然不敢直视。桂嬷嬷呆了一刻，突然惊喜地叫了出来： 小姐！ 沈庙将灯笼放在地上，不紧不慢地走到桂嬷嬷面前，蹲下身来，微微一笑。桂嬷嬷可还好？ 小姐，你可来了，老奴就知道小姐一定会来救老奴的，小姐一心向善，定不会对老奴坐视不理的。 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，桂嬷嬷不顾一切地揪住沈庙的裙角，老泪纵横，仿佛真是受了12万分的委屈，而沈庙就是她最信任的亲人一般。沈庙扫了一眼桂嬷嬷紧紧抓住她裙角的手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看来桂嬷嬷在这里吃了不少苦头啊。桂嬷嬷一怔，这才仔细打量起沈庙的神色来。沈庙笑容温和，模样也算平静，而面对他的一番话，一点波澜也没有。桂嬷嬷惊骇地发现，这个她陪伴了多年的小姐，如今竟是一点也看不出她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。她道： 老奴这辈子侍奉小姐，对小姐忠心耿耿，卧龙寺那一日是老奴无意中撞见的，小姐，老奴可是清清白白的呀。 桂嬷嬷看来倒是真的将我看作是希望了， 可是我应当怎么救你呢？在这府上，我说的话可有人听？东院人的命令，我又有什么本领来回绝呢？ 不是的，小姐一定会有法子的。 桂嬷嬷一听便急了，虽然她知道沈庙说的也有道理，在整个沈府中，如今二房和三房对大房不过是面上交好，沈信夫妇常年不在定京，要说沈庙一个人能起什么作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可是人都有求生欲，桂嬷嬷如今能够抓住的就只有沈庙了，怎么也不愿放弃。她道， 小姐可以去救老夫人，实在不行，小姐可以给老爷写信，让老爷回信给府上，老爷的话他们不会不听的。 似乎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极好的法子，桂嬷嬷眼睛一亮，充满希望地看着沈庙，却见沈庙轻声一笑，摇了摇头，看向他，缓缓地说道，父亲的话的确可以救你，可是凭什么？桂嬷嬷呆住了，凭什么我要为一个下人这般费尽心神地东奔西走呢？沈庙的声音里似乎含着淡淡的嘲讽，碧莹莹的灯火下仿佛一点也不把面前的人看在眼中。桂嬷嬷一下子慌了，她没有料到沈庙竟然会这般说。沈庙是她看着长大的，前些日子对自己冷淡也不过是因为小孩子使性子。桂嬷嬷深知沈庙心软，而那日在卧龙寺甚至还与她交心了一会儿，明显是重新要重用她这个嬷嬷了，怎么现在又换了一副脸面呢？难不成是有人在沈庙面前说了什么？桂嬷嬷心中一动，定是谷雨和惊蛰那两个丫鬟说的，他们自来就喜欢跟自己对着干，如今她身陷囹圄，那两个丫头铁定是落井下石，在沈庙面前说了什么。她慌道， 小姐，老奴跟了小姐这么久，小姐一出生就是老奴看着长大的，这么多年了，老爷夫人经常不在，就只有老奴和小姐相依为命。 说到这儿，他还哽咽了一下，仿佛极为悲伤。 小姐上次还说了，当年小姐夜里发热，大夫迟迟不来，老奴冒雨出去为小姐寻大夫，还因此落下了病根儿。 一言一语都是在诉说当年的情谊。桂嬷嬷一边说，一边拿眼睛去瞟沈庙。沈家大房的人，无论是沈信夫妇还是沈秋兄妹，都极为重感情。或许这是武将世家的传承，知恩图报。如今桂嬷嬷也在携恩求报，只盼着能够打动沈庙。然而灯火中，少女垂头浅笑，并未有一丝感动的神色，好像在听什么有趣的故事。她轻声道，桂嬷嬷原先待我的确不错，那我沈家大房，我这个人待桂嬷嬷又如何呢？桂嬷嬷迟疑了一下，还是道， 夫人和老爷待老奴极好，小姐也待老奴极好，里里外外都给足了老奴脸子，月银也很丰厚，对待老奴更是不曾责骂过。 不仅如此，你的儿子你的孙子能帮衬的我便都帮衬过，在整个西园唯你最大，我不曾将你当作自己的嬷嬷，而是将你当作亲人，信任你，亲近你，凡事都想着你，你说是不是？ 是。 的确，正因为沈庙年纪小又好哄，他将沈庙哄得服服帖帖的，他说什么沈庙便信什么，西院里他几乎能够当得上是半个主人了。那么我待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呢？沈庙轻飘飘的一句话砸得正陷入回忆的桂嬷嬷整个人几乎魂飞魄散。他抬起头看着沈庙惊道， 什么？ 嬷嬷不必露出如此惊讶的神色，我当初知道嬷嬷的叛主之心，比嬷嬷还要惊讶一千倍一万倍。 小姐，定是有人在挑拨，老奴从来不曾背叛过小姐，老奴怎么可能背叛小姐呀？小姐，小姐一定要相信老奴啊！ 鬼嬷嬷反应极快，短暂的慌乱过后，便是一副极尽委屈的模样，委屈喊得比天大，极力证明自己的忠诚。行了，沈妙挥了挥手，面上显出了一点淡淡的不耐来。卧龙寺上，斋饭菜中，催情熏香，二婶的手段一向高明，请嬷嬷来做事，还真的将嬷嬷视作心腹了。沈妙一字一句说完，待说到最后一个字时，鬼嬷嬷从开始想要辩解的姿态变成了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了。他愣愣地看向沈妙，目光中惊骇莫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